邓小欧。 埃德蒙·邓蒂斯拿出了一个英国护照，凭着这张外国护照，邓蒂斯毫无困难地登上了岸。当邓蒂斯走上卡尼班利街的时候，第一个引起他注意的目标是一个埃及王号的船员。这个人曾在他的手下服务过。埃德蒙一看见这个人，就高声地唤住他，借此对自己外表上所起的变化做一番精确的考验。埃德蒙径直向他走过去，开始问各方面各种各样的问题，一面问一面小心地注视那个人的脸，但不论从语言上或神色上，都一点看不出对方略微表示在以前曾见过这个现在和他面对面讲话的人。邓蒂斯给那水手一块钱，算是报酬他的殷勤，然后继续向前走。但他还没有走出多远，就听到那个人跑过来追他。埃德蒙·邓蒂斯立刻转回头来向他迎上去。 哎呀，先生，对不起，先生。哎呀，您看，我想您一定是弄错了。您本来是想给我一个40个苏的爵子，而您却给了我一个双拿破仑，这是金币，值40法郎啊。 那个诚实的人几乎是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好，谢谢你，我的好朋友。我知道，正如你所说的，我是有点弄错了。但是为了酬答你这种诚实的精神，我再给你一个双拿破仑，请你拿去跟你的同伴们饮酒，祝我健康。水手感到极度惊奇，甚至不能开口谢谢埃德蒙，只是带着说不出的惊讶凝视着他那逐渐远去的背影。最后当埃德蒙·邓蒂斯走得完全看不见的时候，他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看一看他手中的金币，走回到码头上，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印度来的一个大富翁。”这时，埃德蒙·邓蒂斯继续走他的路，他每跨一步，就在自己的心里压上一层新的感触。在他的记忆中，最初和最不可磨灭的就是这个地方。他所经过的每一棵树，每一条街，都无一不唤起他亲切而真爱的回忆。当他走到诺利什路的尽头，望见米兰巷的时候，他感到腿在发抖，几乎跌倒在一辆马车的轮下。最后他终于走到他父亲所住过的那座房屋的前面，那善良的老人所喜欢的牵牛花和其他花木，以前曾盘绕在他的窗前，现在一看那座房屋的上部，什么都不见了。邓蒂斯靠在一棵树上，对那座可怜的小房子凝视了许多时候，然后他走到门口，问这座屋子有没有房间出租。虽然得到了否定的答复，他还是热切地恳求允许他进去看一看6层楼上的那些房间。看门人就上去问那两个房间的住客允不允许让一个陌生人来看看。房客是一对刚在一个星期以前结婚的青年夫妇。邓蒂斯一看见他们，就发出了一声长叹。这层楼一共只有着2个小房间，房间里没有一样东西是老邓蒂斯那个时代所留下来的，连糊墙纸都已与前不同了。旧时的家具在他的童年时代是这样的熟悉，一桌一椅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记忆里，现在却不见了，只有四面的墙壁依然故我。目 前，这一对夫妻的床还是放在这个房间以前那个房客放床的老地方。埃德蒙·邓迪斯虽然极力抑制自己的感情，但当他想到那个老人曾在这个地方突然地叫着他的儿子而断气时，他的眼睛里不由自主地充满了泪水。青年夫妇看到这位脸貌严肃的人泪流满面，很是觉得惊奇，但是他们感到他的哀愁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气色，就克制住自己不去问他。他们让他独自发泄他的悲哀。当埃德蒙退出去的时候，他们一起陪着他下楼，并向他表示只要他高兴，他随时都可以再来，再三地向他保证他们这可怜的住所是可以永远为他而开的。当埃德蒙经过五楼的时候，他在一个房间门口停下来，问裁缝卡德罗斯是否还住在那儿。他所得到的答复是，他所问的那个人境况很困难，目前在比利加达到布奎尔的路上开了一家小客栈。埃德蒙在问明了米兰巷这座房子的房主的地址以后，就走到那里，用威玛勋爵的名义，这是他护照上的名字，买下了那座小房子。房价是25000法郎，至少比他原值超出了10000法郎。但即使屋主要10倍于他所讨的数目，那笔钱还是毫无疑问的可以拿到的。那座房子现在是埃德蒙·邓迪斯的产业了。就在当天，六楼的住客得到办理转移房契手续的律师的通知，说是新房东让他们随意在这座房子里选择几个房间来住，一点不要加租钱，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得让出现在所住的那两个小房间。这件怪事成了米兰巷附近好奇的人们的谈话资料，引起了千百种的猜测，但没有一种猜测是说对了的。而是大众的惊奇达到最高点，是一切猜测都落了空的，是这位在早晨去访问米兰巷的怪客，在傍晚时竟有人看到他在加泰兰人住的小村庄中散步，后来走进了一个穷苦的渔夫的茅舍里，在那里消磨了一个钟头。他所探问的人不是已经去世，便是在15、16年前已经走掉的。第二天被问到这种种情节的那个家庭收到了一份可观的礼物，包括一艘全新的渔船和各种大大小小的优质渔网。收到这份厚礼的受主自然很欢喜，很高兴能向这位慷慨的次主表示他们的谢意。但他们看到他离开茅屋以后，只对一个水手吩咐了几句话，然后轻轻地跃上马背，顺着 X 港离开了马赛。凡是徒步周游过法国南部的人，或许曾注意到在布奎尔镇和比利加达村的中途有一家路边小客栈，门口挂着一块羊铁皮，在风中摆来摆去发着声响，上面隐隐约约的可看出邦度假三个字。这家小客栈假如我们从罗纳河那个方向去，是位于路的左边，背靠着河。和小客栈相连接的是朗格多克一带所谓的花园，园子里有一小块土地，从正对着它的邦度假客栈的大门可以看到花园的全景。在这片土地上或这个花园里，在北纬30度的灼热的阳光的猛晒之下，有几棵无精打采的橄榄树和发育不健全的无花果树在为了生存艰苦地挣扎着。但是他们那猥亵的盖满了灰尘的树叶充分地证明了这一场斗争是多么的不公平。 在这些病态的矮树之间，还略微长了一些大蒜、番茄和冬葱，还有一棵高大的松树，孤零零的，像一个被遗忘的哨兵，伸着他那忧郁的头和他那盘曲的枝杈，以及枝头扇形的簇叶，周身被催人衰老的西北风吹得枯干皲裂。周围是一片平地，但与其说是实地，倒不如说是一个污浊的泥沼，上面四散长着一些可怜的麦茎。这无疑是当地农业专家的好奇心所造成的结果，想看看这些干热的地区究竟能不能种植五谷。但是这些麦茎却也方便了无数的纺织娘，他们随着那些不幸的拓荒者同到这片荒地，经过百折不挠的奋斗以后，在这些发育不健全的园艺标本间定居下来，用他们那尖利刺耳的嘶喊声充满了人们的耳朵。八年来，这家小客栈一向由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共同经营，本来还有两个佣人，一个名叫德里尼迪，充当侍女之职，另一个名叫巴卡，负责管理马厩。但是嗨，这种职位的分配实在是有名无实，因为在布奎尔和阿奇莫蒂之间近来开通了一条运河，运河里的船代替了运货的马车，花房代替了役车。运河离这家被遗弃的客栈还不满100步。关于这家客栈，我们已很简略但很忠实地描写过了。这位不幸的客栈老板本来已天天愁眉不展，快要全部破产了，现在再加上这条繁荣的运河的打击，自然更增加了他的愁苦。客栈老板是一个年约40至45岁的人，身材高大强壮，骨骼粗大，实是法国南部人的一个好标本。他有闪闪发光而深陷的黑眼睛，弯曲的鼻子和像一只食肉兽那样雪白的牙齿。他的头发虽然经过时间的吹拂，却似乎不愿变白，像他那蓄在颌下的胡须一样茂密而卷曲，但是已略微混入了几根银丝。他的肤色天生是暗黑的，加之这个可怜虫又有一种习惯，喜欢自早到晚站在他的门口，切望有一个骑马或者徒步来的旅客或许造福他的眼睛，使他得到又一次看见客人进门的喜悦，所以在黑色之外又加上了一层棕褐色。他的耐心和他的期望都一样的得不到结果，可是他还是日复一日的在那儿站着，暴露在像火一样猛晒的太阳之下，头上除了像西班牙罗夫似的缠着一块红色的手帕以外，别无其他保护之物。这个人就是我们以前认识的卡德罗斯。他的妻子名叫马德兰·莱德尔，她却正巧和她的丈夫相反，脸色苍白消瘦，面带病容。她出生在阿尔附近，那个地方是以出产美女闻名远近的，而她也分有了当地妇女的美丽，但是那种美丽在阿奇莫蒂河与凯马奇沼泽地带附近非常流行的那种慢性寒热症的摧残之下，却已逐渐猥亵了。他差不多老是待在他二楼的房间里，哆嗦地坐在椅子上，或是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而他的丈夫则成天地在门口守望着。这种职务他的丈夫是极心甘情愿的，这样他就可以不必听他的伴侣在他的耳边总是唠叨着那说不尽的怨话，因为他妻子每一见到他就必定滔滔不绝地痛骂命运，诅咒他现在这种不该受的苦境。对于这一切， 她的丈夫总是不变地用这些富于哲学意味的话平心静气地回答： 卡坎托人，别说了，这些事儿都是上帝安排的。 卡康托人这个绰号之所以会赐给马德兰莱德尔，是因为他出生的村庄位于萨隆和兰比克之间，那个村庄就叫这个名字。而据卡德罗斯所住的那一带法国地方的风俗，人们常常会给每一个人起一个独特而明晰的称呼。她的丈夫所以要赐她卡康托人这个名字，或许是因为马德兰这三个字太婉转悦耳了，她那粗笨的舌头说不惯。可是她虽然假装出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我们却不能咒下断语，以为这位不幸的客栈老板并不明白那可恶的布奎尔运河给他带来的痛苦，或以为他永远不会为他妻子喋喋不休的抱怨所打动，不因眼看着那条可恨的运河带走了他的顾客和利润，以致他那脾气乖戾的伴侣寓意抱怨，使自己陷入于双重痛苦而恼怒。像其他的南部居民一样，他也是一个老成持重、欲望不高的人，但却爱好浮夸和虚荣，极喜欢出风头。在他境况顺利的那些日子里，每逢节日、国庆或举行典礼的时候，在凑热闹的观众之中，总不会没有他和他的妻子的。他穿起法国南部居民逢到这种大场面时所穿的那种漂亮的服装，就是像加泰兰人和安达卢西亚人所穿的那种服饰，而卡康托人则炫耀出那种在阿尔妇女中流行的美丽时装，就是一种从希腊和阿拉伯模仿来的服饰。但是渐渐的，表链啊、项圈呀、花色领巾呢、绣花乳搭呀、丝绒背心啊、做工精美的袜子呀、条纹扎脚套啊，以及鞋子上的银搭扣啊，都不见了。于是格斯伯卡德罗斯既不能穿着以前的华服出外露面，就和他的妻子都不再参加这些浮华虚荣的场面。虽然当那些兴高采烈的欢呼者所发出的高兴的声音和愉快的音乐传到这个可怜的客栈的时候，而这个他现在还依恋着的客栈只能算是一个毕生之所，谈不上赚钱，他的脑子里也未尝不充满着嫉妒和不满的痛苦之感。这一天，卡德罗斯照常站在他门前的瞭望位置上，他时而无精打采地望望那片几乎光秃秃的草地，时而望望道路，草地上有几只家禽在那儿啄食，努力地想寻觅一些适合它们胃口的谷物或昆虫，但是一无结果。自南至北的道路上既无一人。他的心里正在盘算着、幻想着，会不会碰巧有一个客人进来，使邦杜加客栈得以尽他招待客商的职守。忽然听到他的妻子尖声叫唤，喊他赶快到他那儿去，他嘴里低声地唠叨着，很不高兴他妻子打断了他的思路，脚下却向他妻子楼上的房间走去。但是在上楼之前，他把前门大开，像是请旅客在经过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似的。当卡德罗斯离开他门前的时候，那条他极目凝视的道路像中午的沙漠一样空旷和孤寂。他直挺挺地躺在那儿，像是一条无尽头的灰和尘所组成的线，两旁排列着高大而瘦脊的树，看来绝无动人之处。凡是头脑清醒的人，谁都不能想象会有任何可以自由支配旅程的旅客竟会选择在这烈日当空的时候让自己暴露到这个可怕的撒哈拉沙漠来。可是 假如卡德罗斯在他的门前多留几分钟的话，他大概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从比利加达那个方向过来。当那个移动的目标走近的时候，他就很容易看出来者原来是一人一马，两者之间看来似乎有着最和蔼可亲的谅解。那匹马是匈牙利种的，一路踏着那种马所独具的安闲的快步跑来。他的骑者是一位教士，穿着一身黑衣服，戴着一顶三角帽。虽然中午的阳光很灼热，那一对人和马却以相当快的步子跑来。到邦杜加客栈前面，那匹马停了下来，但究竟是他自己要停的，还是他的骑者要停的，却很难说。但是，不论是谁要停的，总之，那位教士从马上下来，牵住他那匹骏马的辔头，想找一个地方把它系上。他利用从一扇半岛的门上凸出来的门栓，把马安全地系了起来，慈爱地拍了拍它，从口袋里抽出一条红色的棉纱手帕，擦了擦从他额头上流下来的汗珠，然后走到门前，用他那铁头手杖的一端敲了三下。一听到这不平凡的声音，一只大黑狗立刻窜出来，向着这个胆敢侵犯他一向宁静的寓所的人狂吠，并带着一种坚决的敌意露出他那尖利雪白的牙齿。这时，那座通到楼上去的木头楼梯上发出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于是那家小客栈的店主连连鞠躬，带着客气的微笑出现在教室所等待的门口。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 到春音流如烟，带领你唱惊喜，就能立下车仙台。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沙哑，恰似沙漠绿一圈。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But k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Just at this time.那座通往楼上去的木头楼梯上发出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于是那家小客栈的店主连连鞠躬，带着客气的微笑出现在教室所等待的门口。哎呀，我来了，我来了！惊奇的卡德罗斯说：“ 哎，不许叫，马格丁！ 哎呀，别怕，先生，他光是叫，但他是从来不咬人的。” 哦，对了，我想在这可怕的大热天，一杯好酒无疑的是受欢迎的吧，啊。 然后卡德罗斯第一次看清了他所接待的这位旅客的外貌。他赶快声明说： 哎呀，千万请原谅先生，我没有看清我有幸在我这可怜的房檐底下接待的客人是谁。哦，您需要什么，长老阁下？我可以给您准备什么饮食？我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悉听吩咐。 教士用搜索的眼光向和他讲话的这个人凝视了好一会儿，他甚至似乎准备着客栈老板也会同样的像他这样细看。但是看到了除了因为那篇措辞这样客气的问话不曾引起他的注意而产生的极端惊奇以外，对方的脸上别无其他的表情。他认为这一幕哑剧可以结束了，于是就用一种带着强烈的意大利口音的声调说： 哦， 我想您是卡德罗斯先生吧。 哦，哎呀，先生说得很对。 店主回答这个问题，甚至比刚才的那一度沉默更使他惊奇。 对对，我就是格斯伯卡德罗斯。细听您的吩咐。 格斯伯卡德罗斯，教士应声答道。哦，对了，这就和我所指的那个人的姓名都相符了。我相信您以前是住在米兰巷一间小房子的五楼上的吧？ 是的。 您在那儿是做裁缝生意的，对吧？ 是的，没错，我以前是一个裁缝，后来那行啊越来越不行了，简直是难以糊口了。而且马赛的天气是那样的热，我实在受不了了。而据我的意见，凡是可敬的居民都应该学我的榜样，离开那个地方。哎，但说到热，难道我不能拿一点东西给您解解渴吗？ 对，把您最好的酒给我拿一瓶来，然后假如您允许的话，我们再继续谈下去。 悉听尊便，长老阁下。 卡德罗斯说，他手头上还留有几瓶卡奥尔酒，现在既得到了一个主顾，当然极希望能不错过这个机会，所以急忙打开地下室的门。这扇门就设在他们这时所在的房间的地板上，至于他们这时所在的房间，就是这家客栈的客厅兼厨房。去地下室来回花了5分钟，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发现长老坐在一张破烂的长凳子上，手肘撑着桌子，而马格丁他对长老的敌意似乎已打消，一反往常地坐在那里，伸着那有皮无毛的长脖子，用他那迟钝的目光热切地盯住这位奇怪的旅客的脸。您只有一个人吗？莱克当卡德罗斯把酒瓶和一只玻璃酒杯放到他面前的时候问。 啊，对对，一个人，只有一个人， 店主回答。 哦，啊，或至少也和只有一个人相差无几，长老阁下，因为我那可怜的老婆卧病在床，一点都不能帮我的忙。嗨，可怜的东西。 那么您是结婚了？教士很感兴趣地说，一面讲一面环视室内简略的设备和粗陋的家具。 哎，长老阁下， 卡德罗斯叹了一口气说， 您已经看到我不是一个有钱人，而要在这个世界上求生存，光做一个诚实的人是不够的。 长老用一种具有穿透力的目光盯住他。 是的，诚实人，这一层我自然可以当之无愧。 老板继续说着，他很受得住长老那种考察的目光。 可是， 他意味深长地点点头，继续说， 可是现在，不是人人都能这样说的啦。 假如您所说的话是实情，那就好了，长老说，因为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迟早总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 嘿呦，这一类话，原是干您这一行的人说的，长老阁下。 卡德罗斯答道， 哎，您把他们重述一遍，就真的很不错了。但是， 他的脸上带着一种痛苦的表情又说， 嘿，谁都有权利可以不相信这些话。 您这样说就错了，长老说，或许我可以以身作证，向您证明我所说的话却是真理。 啊，您是什么意思？ 卡德罗斯带着惊讶的神色问。首先，我必须确定您就是我所找的人。 您要什么证据吗？ 在1814年或1815年的时候，您知不知道有一个姓登蒂斯的青年水手？ 登蒂斯，我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那个可怜的埃德蒙？我想我该是知道的，他甚至还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呢。 卡德罗斯喊道，他的脸上现出一种近乎深红色的光彩，而那问话者的明亮镇定的眼光似乎更加深了这种色彩，直到布满了他的整个脸部。您提醒我，我所问您的那个青年人 好像是名叫埃德蒙，是不是？ 好像是名叫。 卡德洛斯重复这几个字，越来越紧张和兴奋了。 他的确就叫这个名字，正如我自己叫格斯伯卡德洛斯一样。但是，长老阁下，请告诉我，哦，我求求您，那可怜的埃德蒙怎么样了？您认识他吗？啊，他还活着吗？已经自由了吗？他的境况很好，很幸福吗？啊， 他到死还是一个囚徒，比那些在土伦大帆船下层做苦工抵罪的重犯更悲惨，更无望，更心碎。一层死灰色代替了以前洋溢在卡德洛斯脸上的深红色。卡德洛斯转过身去，教士看见他用那块缠在头上的红手帕的一角抹掉一滴眼泪。 可怜的人， 卡德洛斯喃喃地说。 哦，长老阁下，刚才我告诉您的话，这可又得了一重证明，就是善良的上帝是只给恶人以善报的。唉， 卡德洛斯用满带法国南部色彩的语言继续说， 世界是越来越坏喽。假如上帝真如他口头所说的那样，真的恨恶人，他为什么不降下硫磺雷火，把他们烧个精光呢？ 据您所说，您好像是很爱这个年轻的登迪斯似的。长老说。卡德洛斯答道： 我的确是的。虽然有一次，我承认，我曾嫉妒过他的好运，但是我向您发誓，长老阁下，自那时以来，我对于他的不幸的命运，就非常真心的替他难过。 房间里暂时沉默了一会儿，这时，长老锐利的目光不断地在叩问客栈老板那容易变动的脸。 那么，你是认识那可怜的孩子了？ 卡德洛斯又说：“哦，他临死的时候，我曾被召到他的床边，给他做宗教上的安慰。 那他是怎么死的？” 卡德洛斯用一种哽咽的声音问。一个30岁的人死在牢里，不是官司的，还能为了什么呢？卡德洛斯抹一抹在他的额头上聚集起来的大滴的汗珠。但是奇怪的是，长老重新拾起话头说，甚至在他临终的时候，在他已吻到基督的脚的时候，埃德蒙·邓迪斯仍凭了基督的名义发誓，说他并不知道自己入狱的原因。 哦，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卡德洛斯喃喃地说， 他是不能知道的。哦，长老阁下，那个可怜的人所告诉您的是真话。 他求我设法解答这个他自己始终无法解开的谜，并求我替他的过去恢复名誉。假如他的过去若有任何污点的话。说到这里，长老的目光越来越坚定了，一眨不眨地凝视着卡德洛斯脸上所现出的那种近乎忧郁的表情。他在患难中有一个同伴， 长老继续说，是一个英国富翁，但是在第二次复辟的时候就从狱中放了出来。这位英国富翁有一粒极其值钱的钻石，在出狱的时候他把这粒钻石送给了埃德蒙登蒂斯，作为一种感谢的纪念，以报答他的友爱和兄弟般的照顾。因为有一次他生重病，埃德蒙登蒂斯曾尽心地看护着他。邓迪斯并没有用这粒钻石来贿赂他的狱卒，老实说，要是他这样做了，狱卒大概会老实不客气地接受下来，然后再到保长面前去出卖他。他只是把这粒钻石小心地藏了起来，以备他一旦出狱还可以靠他过活。因为卖掉那粒钻石他就可以发财了。 那么我想， 卡德罗斯带着热切的神色问， 我想那是一粒极其值钱的钻石吧。 一切事物都是相当的，长老答道，在处于埃德蒙那种地位的人看来，那粒钻石当然是很值钱的了。据估计它大概值50,000法郎。 天哪， 卡德罗斯喊道， 天哪，多大的一笔数目啊，50,000法郎，它一定是大的像一颗胡桃咯。 不，长老答道，倒没有那样大，但您可以自己来判断。我把它带来了。 卡德罗斯尖锐的目光立刻射向教室的衣服，似乎像要发现那宝物似的。长老不慌不忙地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只黑胶皮的小盒子，他打开了盒子，在卡德罗斯欢喜的两眼前露出了一粒精工镶嵌在一只戒指上的光彩夺目的宝石。 而这粒宝石， 卡德罗斯喊道，他的热切的羡慕使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而这粒宝石您说要值50,000法郎吗？ 是的，还不算这托子，那是很值钱的。长老一面回答，一面把盒子盖上放回到他的口袋里，而钻石的灿烂光芒似乎依旧还在望得出奇的客栈老板的眼前跳跃着。 但这粒钻石怎么会到您的手里呢，长老阁下？难道埃德蒙请您做他的继承人了吗？ 不，我只是他的遗言执行人而已。在临终的时候，那不幸的青年人对我说，除了和我订婚的那位姑娘以外，我还有四个亲爱忠实的朋友。我相信对于我的死，他们都是真心哀痛的。我所指的四位朋友，其中有一个就叫卡德罗斯。客栈老板打了一个寒颤。另外一个，长老似乎没有注意到卡德罗斯的情绪，继续说道，叫邓格拉斯。而那第三个虽然是我的情敌，却也是非常诚意地爱我的。卡德罗斯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个阴沉的微笑，他想插话进来，但长老摆摆手说，先让我说完了，然后假如您有什么意见的话，那时再说好了。我的青年朋友告诉我，他说我的第三个朋友虽然是我的情敌，却也是非常爱我的，他的名字叫做夫南。我的未婚妻是叫……好，等一等，等一等。长老继续说，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梅西蒂斯， 卡德罗斯急切地说。 哦，对，不错。 长老 带着一声抑制的叹息说：是，是叫梅西蒂斯。 说下去呀、啊、 卡德罗斯催促说。啊，请给我拿一瓶水来。卡德罗斯急忙完成了客人的吩咐。长老在杯子里倒了一些水，慢慢地喝完了它，又恢复他往常那种沉着的态度，一面把他的空杯放到桌子上，一面说：我们刚才说到什么地方了？ 哦，埃德蒙的未婚妻叫梅西蒂斯。 一点不错，你到马赛去。说这话的是邓迪斯，你懂吗？ 完全懂得。 你把这粒钻石卖了，把卖的钱平分作五份。世界上仅有这几个人爱我，请你每人送他们一份。 但是为什么要分成五份呢？ 卡德罗斯问。 您才提了四个人呐。 因为我听说那第五个人已经死了。埃德蒙的遗物的第五个分享者是他的父亲。 唉，是啊， 卡德罗斯失声说，各种情绪在他的内心交战着，几乎使他窒息。 可怜的老人是死了。 这些都是我在马赛听来的。长老竭力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回答说，但是自老邓迪斯死后又过去了这许多年月，所以关于他临终时的详细情形我却打听不到。您知不知道那位老人最后的那些日子是怎么过的？ 哦， 卡德罗斯说， 谁还能比我知道的更清楚呢？我差不多就和那可怜的老人同住在一层楼上。哦，是的。哎，他的儿子失踪还不满一年，那可怜的老人就死了。 他是生的什么病死的呢？ 哦，我相信医生称他的病是一种内脏发炎症，他相识的人说他是愁死的，但我几乎是看着他死的。我说他致死的原因是由于 什么？教士急切地问。 由于饥饿啊，饿死的。 长老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喊道， 什么？最卑贱的畜生也不该饿死，即使那些在街上彷徨无依无家可归的狗也会遇到一只怜悯的手投给他一口面包的，而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竟会让他饿死，而周围又都是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啊，不可能。哦，这太不可能了。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人》，洪小江、乌大维作词，董红作曲，王丽演唱。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夏天的阴凉，好人是那雨中的花伞，好人是那儿时的如江，人有危险好人当，人有艰苦好人帮，好人一寸柔肠重情义，好人满腔热情传康，你也做好人，我也做好人，和谐平常，好人有福共分享。